参加了中冠线以后，有些很特别的收获，我爱上了阿月。不是不是那啊，不止哈，应该是说，应该这样说好了。我有很多那个演唱别人歌的经验哈，可是应该只有在中冠线里面有这样的经历，说我喜欢上这首歌，我喜欢上这个人哈，我唱这首歌，然后原作者就在后面。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，眼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，我不敢想的太多，因为我一个人，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时，漫无目的的走在冷冷的街，没有你的消息，因为我在想你。爱我别走，如果你说你不爱我，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，再给我给我一点温柔。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，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，我不敢想的太多，因为我一个人，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，漫无目的的走在冷冷的街，我没有你的消息，因为我在想你。 Thank you.